佢又話，選管會會詳細檢討並按法例要求向行政長官提交選舉報告書。中聯辦發聲明表示，選委會選舉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彰顯新選舉制度的進步性、優越性，是在香港特色民主發展道路上邁出重要一步。中聯辦認為，作為新選舉制度的首次成功實踐，今次選舉立下愛國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的政治規矩，開啟香港社會走出泛政治化漩渦、構建理性建設選舉文化的歷程，不僅讓民主政治邁出堅實步伐，亦都讓良政善治真正成為可能。中聯辦表示，今次選舉是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之後迎來的首場重要選舉，特區政府嚴格依法組織選舉，從選民登記、參選報名、競選到選民投票計票，整個選舉過程公平、公正、公開。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係報30,500点，升176点。部分外幣對港元嘅匯價：美元7.782，英鎊10.683，瑞士法郎8.349，澳元5.655，加元6.098，新西蘭元5.477，歐元9.126。每百日元對港元7.07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離岸價83.2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3.21美元，賣出1,753.98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五宗交通意外啊，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咁头先近住和富中心慢线嘅意外就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咧近住东港中心嘅快线咧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一带咧都系挤塞，咁龙尾排翻去太古城对出噶，咁西九龙公路去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啦，咁而青沙公路去翻三号干线龙尾排翻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重复多次啦，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海丽村，咁而家青沙公路去翻三号干线啦，仲系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咁另外西九龙嘅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对出咧，较早前有车辆翻侧啦，隧道管里面咧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封路重开，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就是西九龙的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着海旋门对出，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创资中学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慢车，现在排到去宝林路近着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 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月照中秋湾区情， 用陪伴住我哋成长嘅经典电影同音乐度过中秋晚上。当晚200多位艺人，包括容祖儿、陈伟霆、Twins， 亦有香港一班艺人合唱《起跑线》，与内地歌手合唱《我的中国心》等。湾区声明月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 9月21日中秋节晚上8:15，港台电视31。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的佳绩。自1997年起，今次是第7度参与赛事。 来到今届，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宇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20日，选委会选举累计投票率近90%，三个界别投票率100%。 即公民启动解散程序，下月3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表决。 新增3宗输入个案，全部已接种2剂疫苗。 马克龙未来几天将与拜登通电话，商讨潜艇风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喺星期一嘅朝早，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喺度嘅。早晨啊，各位观众听众。嗱，喺修改咗呢一个选举制度之后咧嘅首场选举选委会选举咧就系寻日举行啊。咁就而家就系话有13个嘅即系界别咧要选出啦。咁啊，412人咧竞逐364个席位嘅。咁啊，寻日有4000多人咧系投咗票嘅。计翻投票率嚟讲咧，就系近90%。点样去分析呢一场嘅选举咧？咁请你一位嘉宾咧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啊。有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早晨， 早晨，朱龙文， 早晨，谭耀宗，讲下呢一个成个选举流程先，因为见到去到今朝咧，有啲传媒先话啱啱系点完票嘅，成个即系情况咧，见到话点票嗰度去到5夜都未实际开始嘅，你自己觉得喺一个即系修改选举制度啦，话要完善咗之后咧，但系成个选举程序好似又慢一啲，有啲嘅候选人亦都有批评嘅，点睇成个流程咧？你？ 其实冯华主席咧都出嚟解释过噶啦，咁我都觉得咧，佢日间嘅时候咧都系比较畅顺嘅，即系喺个投票过程，虽然有啲咧好似人手嘅问题啊，好似都要等得耐咗少少啊，咁样大家都可以接受嘅。咁就晚黑嗰度事实上好似系慢咗啲，我寻日都喺点票中心咧，我7:30去到。咁一路等都話第一個票箱有啲票箱未運到，有啲又未開得到咁。咁呢個情況，我覺得真係要檢討一下。可能呢次咧就因為佢用咗啲新嘅辦法啦，譬如可能用多咗啲電腦系統啦，咁但係嗰啲會唔會同人手度又唔係好吻合啦？嗰啲數據咁拖嚟拖去，可能做嘢嗰啲人又唔係好有經驗啦，嗰啲預案工作做得唔好啦，咁即係可能之類噶。咁遲梗係有好多原因喺裏邊嘅，咁我覺得咧係好值得去總結經驗。不過點樣都好咧，我覺得呢一次嚟睇咧，整個過程大體都係順利嘅，而且咁高嘅投票率都係好難得啦，成90%嘅投票率啊。咁我覺得啲候選人都係好認真啊，你見佢哋尋晚好多仲等通宵啫，好。即系好认真去参与啦。 Okay. 咁我所以想选出呢班人都应该系大家都好认真啊，尽职尽责希望带嚟一个新嘅景象啦。 讲翻阿冯华嗰个嘅说法先。选管会主席冯华咧就话点票嘅时间系远超合理预期，咁佢都话系感到抱歉嘅，就话会详细检讨咁。嗱，讲翻今次选举啦，计翻咧就系、是。 412个候选人啦，咁就要竞逐364个席位，即计翻 1.13 人咧，大概争一个位度咁样嘅啫。你见到成个选举气氛或者一个竞争性又如何？即系作为选举嚟讲，今次竞争咧，即系有啲人比较翻上一届都即系话系低咗啦。你觉得成个竞争性喺个选举嗰度够唔够咧？或者本身竞争性喺呢个选举，你觉得重唔重要咧？又 嗱。竞争呢个主要呢就譬如候选人比较多啦，咁就咁嗰个可能大家就觉得话个竞争选举好似比较激烈啲啦，咁激烈啲。咁但係我觉得呢就呢次我哋睇返呢，第一我哋呢次嘅选举委员会选举呢就主要都系团体为主嘅，团体做团体选民啦咁样。咁而好多候选人呢其实佢都喺个社会好有即係好有豐富經驗啦，或者係界別裏面好多人都認識佢啦，知名度都好高下啦。咁所以佢哋呢次當選，我覺得都係好實至名歸嘅嚇。咁而即係團體選民嚟講咧，佢哋亦都係好認真去履行佢嗰、那個代表個團體嘅意見嘅嚇。咁所以同你話。从人数上来讲，当然因为他是团体选民为主啦，咁数目梗系唔会话会比起话个人票度会个数量会咁多啦。咁但系我觉得关键我哋就睇翻我哋呢次选完之后大家能够睇到参与嘅人佢哋系点嘅做事方式啊，同埋佢哋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啊，就係睇下点样去譬如去大家都一齐去支持一国两制啊，支持呢、这个维护国家安全啊，支持嗰个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嘅大局啊，为社会稳定啊、民生啊、发展经济努力。咁如果一心一意大家呢个共同嘅目标呢，咁佢下一步工作就点样去履行个职责，选好呢、这個40個立法會議員同埋行政長官啦，咁我哋希望有一個咁嘅選舉委員會之後咧，其實各方面希望都可以帶嚟一個新嘅景象啊，有啲有擔當嘅人啊，有能力嘅人可以就能夠。担负起相关的工作咯。 除了嗰个嘅竞争性咧，同埋嗰个嘅民意嘅代表性之外咧，大家都留意到啦，即系过往中央官员咧都好强调嘅，即系修改之后嘅选举制度咧，就系唔系搞清一色嘅。咁啊，见到大家都有特别留意一个界别，就系今次相对竞争大啲嘅，就系喺社福界嗰度啦。咁啊，其中见到狄志远咧，就系被視為一個相對即係温和民主派嘅排頭去出戰嘅，咁就係佢最後都同另外有兩名嘅候選人咧係同票，咁最後用一個抽籤嘅方式咧係決勝負，咁最終咧就係狄志遠同埋另一位就係當選嘅。呢個係咪都反映其實即係如果用民主派嘅排頭係要入到選舉制度嘅入到個制度入邊咧，經過選舉其實都係唔容易咧。最終睇譬如狄志遠呢個個案係用抽籤嘅形式去決定。 如果你舉呢個例子咧，呢、這個亦都說明一個問題，就話即係社福界個競爭都幾激烈下啦，咁就有幾位都同票啦，同票最後就要經過抽籤嚟產生出嚟。咁而且咧，呢啲選民咧，好多都係啲團體嘅選民嚟嘅，咁所以呢個我哋都尊重佢嗰啲團體選民佢嗰個選擇咯，所以亦都唔係順言話。佢係乜乜派就一定贏，或者一定會被排擠。我諗應該就唔係咁嘅問題啦。咁因為已經有咗個諮審會，咁大家其實都係符合資格嘅人嚟㗎啦。咁但係符合資格嘅人當中，候選人多，個競爭自不然有激烈，有時啲的結果係未必估計得到咯。 即係唔會反映到狄志遠，反而係今次用抽籤嘅結果係，即係佢都唔係咁容易入到個制度喎。會唔會係咁樣咧？即係從於民主派可能日後去考慮嘅時候就會咁諗，會唔會？ 咁每次競選嚟講，佢如果人多嘅時候咧，定你自己都面對呢個咁嘅挑戰㗎啦，係嘛？咁你就睇到選民對你嘅態度係點啦，大家都接唔接受你啊，或者支持嘅程度點啊，咁咯。咁但係我覺得唔緊要，你 你如果自己覺得自己符合資格的時候，你咪出嚟參選咯。咁你揾到足夠的提名票，亦都過咗資審會嘅關，你可以參選噶啦。 嗯，另外想問下譚耀宗啦，即係選委會嘅角色，見到有啲報道都話，嚟緊選委會可能除咗用個人嘅身份去發聲之外咧，都可能喺召集人領導之下，會以一個集體嘅身份去發表立場啊，亦都會話係要支持特區施政啊，堅定支持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方針政策，是不是都有這樣的角色，以及現在說召集人那裡有沒有何時公布 的？那個選舉委員會產生之後呢，你見到他們每個委員大家都很認真的，很多時候都說自己有什麼政綱，還是會怎樣考慮，怎樣面對這個提名，或者怎樣選出一些合適的人選，他們都有表達的。咁我哋曾經咧，即係一班我哋啲當然嘅委員咧，我哋都呼籲啊，大家今日要加強個團結啦，係嘛？要聽下市民嘅意見啊，做好呢個選委嘅職責啊，咁樣。咁我哋都呼籲大家去做呢樣嘢。咁我覺得呢班選委嚟講，我諗佢哋一定會好盡職盡責，咁去履行佢哋個工作啦。至於話第二日嗰、那個按照基本法附件一嗰個嘅安排咧，就會有一個係即係召集人嘅制度。咁呢個制度，我相信第日都會建立嘅。啊，咁建立之後咧，就會有總召集人同埋召集人啦。咁呢個只係必須嘅時候先召開會議，就唔係話經常需要去召開會議。按照個條文就唔係咁理解嘅。 嗯 ，OK， 嗱，我知道阿谭耀宗咧都系有另一个嘅传媒约会，都要改善 下。系啊，唔好意思，因为大家都系同样咁嘅时间。 OK， 咁啊，倾到呢度，多谢你同我哋接受访问啦。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啊，谭耀宗。谭耀宗咧就系全国人大常委嚟嘅，同我哋讲到寻日举行嘅选委会选举。先休息一阵。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止蚀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㗎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剛才讲到选委会的选举，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 如果你关心都可以讲一下的。有关于这个选举，刚才都讲到有三个界别的投票率是100%的，即全部都是合资格投票的人都是有投票的，包括就是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法律界和科技创新界。其中呢有些界别就说个投票率相对低一些，譬如在教育界呢就是有78.17%左右的。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职工盟方面成立了31年的了，其实他们昨天就宣布启动这个解散程序，下个月3号就会正式召开一个特别会员大会去表决的。主席黄乃源就昨天交代的解散的原因，提到就说近两个礼拜有一些成员收到消息，令他们感受到如果职工盟是继续做下去的话，人身安全是会受到威胁的。不过具体的内容就没有特别提到的。另外这个都引申到，因为职工盟现在都有一些培训中心是做一些再培训的课程的。现在职工盟的要面临解散，那他们这些中心的运作又会怎样呢？两个情况都想请来呢职工盟主席黄乃源同我们倾下的。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你好。 早晨黄乃源，讲下你们昨天就有这个决定，就说启动一个解散程序。你们是有成80多个属会的嘛，现在你们要解散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考虑呢？要处理这么多属会的时候有。 其实即是我会这样讲啦，即是其实我哋一路以嚟都好致力推行呢、这个即系属会自立嘅咁样，其实都希望啲属会咧系喺唔需要职工盟嘅支援嘅情况底下咧，其实都可以独立运作啦。咁即 職工盟作為一個職工會的平台，其實都在現在去到解散的時候，我們自己都還要再傾下，看看怎樣可以在這個最後的時間裏面可以令到一些相對地比較弱勢 的工會可以做得到自立這一樣東西。 我想問呢，因為昨日呢你哋就講到話有收到一啲消息，咁就係亦都涉及一啲人身安全嘅威脅嘅。其實所謂嘅威脅係咩，同埋係咪有人要求你哋解散職工盟呢？ 具體內容即係請原諒我冇辦法即係再講多一啲啦。咁呢個其實都係為咗第一啦，保障返即係相關嘅同事嘅個人私隱啦。另一方面都希望即係即係我哋都啟動咗解散程序啦，希望即係到冇即係停止呢一類咁樣嘅信息，去令到我哋嘅職工盟嘅成員即係再受到困擾啦。即係我會話即係近日即係不論一啲即係親建制媒體嘅即係抹黑啊、攻擊啊，甚至乎一啲係啦呢啲唔同渠道嘅信息啊，都令到即係我哋嘅成員即係饱受困扰啦， 明白。 但系我真系唔可以再讲多啲啦， okay. 因为呢个系啦，即系个原因已经解释咗。 所以你即系相信而家启动呢一个嘅解散嘅程序，应该可以即系所谓保到一啲成员嘅平安，系咪？ 其实我好坦白讲啊，我哋都见过即系之前有啲例子啦，一啲公民团体就算佢哋启动佢哋解散嘅程序咧，其实唔代表。啲抹黑同攻擊係會停止嘅，咁呢個只不過話我哋睇同職工盟嘅成員嘅執委會裏面有一個好仔細、好理性嘅討論，大家都覺得如果咁樣運作落去係會影響到即係成員嘅人身安全嘅話咧，咁真係實在冇辦法可以再堅持落去。 嗯，頭先你都提到話一啲即係一啲報道啦，有質疑職工盟嘅，譬如講到話你哋形容你哋係一啲外國代理人啊等等咁樣，呢個係咪就係其中一個直接影響你哋係咪決定做解散呢一樣嘢咧？ 我哋會覺得其實即係譬如同呢、這個即係勞聯產聯嘅合作咁樣，推動一啲勞工教育嘅工作咁即係被會刻為話成為外國的代理人，咁呢個真係其實我哋真係覺得係好荒謬，係嘛？ 嚟緊你哋 同 IT UC 咁樣嘅一啲合作咁樣，都被話係即係成為外國代理人。咁點解全總又會接待 IT UC 嘅成員咧？又會成為佢哋嘅觀察員咧，咁係呢個我哋冇辦法理解嘅，即係除咗係抹黑之外，我哋係冇辦法理解。 你哋嚟緊，因為頭先都講到有好多嘅屬會啦，其實係聯絡曬嗰啲後續安排未？或者嚟緊而家即係話有一個嘅解散嘅程序要啟動嘅時候，你哋仲有啲咩後續工作係要做嘅？ 我估即係呢一段時間即係都要同屬會有好多討論啦。咁甚至乎即係當我哋啟動呢個解散程序上，喺會員大會上面，即係都要再大家去好仔細咁樣討論。嚟緊係要有啲乜嘢安排咯？ 預計對啲屬會其實實際個運作上面會有啲咩影響？會唔會有啲屬會因為少咗你哋支援，可能係真係運作唔到咧？ 我會話其實有一啲即係相對地。譬如基層工會啦，就以我自己嘅清潔工會為例啦，咁你要明白，即係基層工友可能即係本身就已經即係工作嘅時候即係體力勞動好繁重咁樣，咁你仲要佢譬如工餘嘅時間處理會務啊，譬如咁樣，譬如以清潔工會為例，你仲要再做一啲即係譬如對清潔行業嘅一啲政策嘅研究啊，咁樣其實對佢嚟講係百上加斤啦。咁我估呢方面其實喺職工盟一直係做咗好多工作。咁係啊，我哋都即係好抱歉，嚟緊即係冇辦法再為呢一啲屬會即係提供支援。 剛才都講到話職工盟解散啦，另一個影響就係關於你哋嘅培訓中心嘅，係咪即時叫停，定係啲課程都會進行一段時間定點？ 並唔係話即時要停嘅，咁其實即係我哋即係琴日都有培訓中心嘅即係總監同副總監都其實同傳媒都交代過，咁其實由前日開始咧，咁就停止收生啦。咁亦都即係停止開辦即係同 ERB 全日制就業掛鈎嘅課程。咁至於一啲仍然開辦嘅，即係將開辦嘅少量嘅技能提升課程咧，咁我哋都會即係盡可能去調整個課程嘅時間表啦，希望可以確保咧，即係學員可以喺即係九月尾至到十月期間可以畢到業，然後就重投翻呢個就業市場。至於輪候緊嘅同學咧，我哋都即係積極同即係固然再培訓局嗰邊溝通啦、協調啦，希望可以即係揾到更好嘅方案，令到輪候緊嘅同學可以即係快啲可以有一個恰當嘅安排。咁、 okay. 呢方面即係我哋都好抱歉啦。即係其實職工盟一直都致力即係係 OK 為職工人嘅權益去。 劉王委員，因為呢、這、一個中心方面咧嗰、那個運作都想問多你少少，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嗰幾陣好嗎？ 好，好， 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选举委员会经过通宵点票，朝早八点完成公布所有界别分别间分组的选举结果。最新的情况交俾陈乐谦在湾仔会展中心报道。 系唔该晒陈宇谦噶。咁投票啦，喺寻日嘅傍晚六点结束，历时近14个钟头之后啦，选举主任喺头先嘅八点钟左右完成公布所有需要投票嘅界别分组结果。已经公布结果嘅界别啦，有人牵头或者以名单参选嘅成绩咧，明显比较好噶。包括在凌晨三点首先宣布结果嘅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簡稱 OP 的團隊名單的15人全部都當選，教育界有13個席位需要競爭，最終教育專業聯盟的團隊13人全數勝出，金融服務界的16席以及科技創新界的14席都由協調名單全部包辦，協調參選中醫界的15人裡面有14人當選，競爭最激烈的社福界派出10人参选的社福添动力亦都有7人胜出，这个界别上届由民主派全数取得选委的席位，今届只有2名被视为非建制派人士参选，其中新思维的狄志远最终凭着抽签当选，西贡区议会主席周延明就落败，投票率达到 100% 的法律界16人争15席，由政协前常委刘汉全牵头参选的15人全数当选，包括监警会前主席梁定邦、律师会前会长彭允熙、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等等，唯一落败的候选人就是律师白涛。另外，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经选举产生14席，当选的包括港大深圳医学院，包括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颂茂、医护诚信同行主席林哲元等等。不过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就落败。劳工界的60席方面，工联会就是大赢家，50人参选，46人胜出。另外，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亦都当选的。保险界的17席入面有候选人的得票相同，最终要由选举主任抽签决定最后一人。商界三方面同样经选举产生17席。至于港九、新界分区、灭罪及防火委员会两个界别合共156席，其中以民建联赢得最多，最少有45席，工联会最少都有12个人胜出的。我在会展新闻中心这里报道完毕，交回给你陈宇谦。 好，麻烦陈乐谦。 選管會主席馮華承認點票時間遠超合理預期，對此感到非常抱歉。他表示投票時間晚上6點結束，到9點才開啟首個票箱，之後有票箱陸續運到。有票站的報表核實工作發現很多不相符，以致點票要多次停頓，到凌晨大約3點才公布首個界別分組的結果。馮華表示運送票箱和點票過程不理想，初步了解有職員執行點票程序時不夠靈活，欠缺彈性，有問題時沒有即時尋求協助。他提到用機器點算期間出現卡紙的問題，但到凌晨4點多才出現卡紙問題，所以相信關鍵是報表出現問題，包括填錯格、日子有錯等等。他又說選管會會詳細檢討，並按法例要求向行政長官提交選舉報告書。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香港顺利举行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是香港特区在国安法实施、选举制度修改完善后的第一场重要选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次选举是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一次生动实践，充分展示出香港由亂轉治、由治及興的新氣象、新希望，有利於香港的長治久安，有利於香港民生福祉的改善，有利於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83，日元110.02，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6，人民幣離岸價6.472，英鎊對美元1.373，歐元對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59美元，卖出1754.1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至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爱东村。咁因为呢种交通意外影响啦，东隧去港岛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爱东村。东隧去港岛方向咧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就去到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咧就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车龙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另一边深水湾道就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嗰段就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亦都慢车，车龙去到龙盘苑。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转翻落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海丽村嗰条支路咧，仲系挤塞，车龙咧系过咗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嘅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挤塞，龙尾去到水边围交汇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 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近住光板田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中秋，梗系要开开心心啦！ 哇，今年中秋节个月亮好似特别大、特别圆咁嘅。 等我攞佢落嚟俾你先。 咩事啊？你俾个心形手势我嘅。 因为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嘛。 耶、yeah, ，你好老土噶。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日日氹你开心。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中秋节人月两团圆。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嘅嘉宾系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总裁李凡峰。 发展系企业嘅第一要务，冇发展呢间公司就唔会长远。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随后嘅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一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2021年9月20日，选委会选举累计投票率近九成，三个界别投票率100%。 即公盟启动解散程序，下月三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表决。 新增三宗输入个案，全部已接种两剂疫苗。 马克龙未来几天将与拜登通电话，商讨潜艇风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40，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职工盟啊，咁啊，寻日就讲到话佢哋会启动解散程序，咁下个月三号咧就会开特别会员大会咧系表决嘅。咁啊，其中提到一啲嘅原因就系话收到消息啦，有成员就话如果职工盟系继续运作咧，会令到人身安全系受到威胁嘅。不过就一啲具体内容就冇特别透露到。头先就倾到啦，有关于咧职工盟嘅辖下嘅培训中心咧，都因为佢哋启动解散程序咧。都是要将来咧，将要咧系要停运嘅。啊，成个情况会系点咧？而家喺嗰度读紧嘅一啲学员或者轮候一啲课程嘅人士，咁究竟个安排会系点咧？继续喺电话旁边咧，有职工盟主席黄乃源，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你好。 早晨，黄乃源，头先讲到一半嘅，因为有关于培训中心嗰度，我就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喺一啲传媒嘅访问咧，都提到就话职工盟因为有大量呢一啲嘅培训服务啦，咁如果解散系会有影响到嘅，咁佢就话会几个方向会做，咁提到话如果部分嘅培训咧可以短期内完成啊，尽快完成啦，如果未能够短期内完成咧，就会睇下有冇其他机构去接手喎，咁其实而家系你哋自己直接去联络机构啊，定系会你哋同政府有倾过点样去安排呢一啲课程啊，或者而家等紧报咗。呢啲課程嘅人又點處理嘅咧？ 其實我哋會首先啦，詳細嘅情形咧，我估即係培訓中心嘅總監咧會比我清楚一啲，即係我啲信息係嚟自培訓中心嗰一邊。咁以我就我所知啦，咁已經開辦咗個課程嘅話咧，我哋都係會盡量去營運到直至嗰個課程完結啦。系啦，咁至於即係未開辦嘅，咁就我哋就唔會再收生啦。咁就好抱歉，即係事實上好抱歉就係，因為其實我哋都一路即係營運超過200多課程啦，有10多培訓中心啦。咁其實目前咧仲有50多班係進行緊，咁即係相信即係可能都有即係過千個同學仔係會受到影響，但係我哋都希望盡量將個影響減到最低啦。咁都會盡量安排到嗰個課程，即係係可以完成到。咁但係至於即係輪候緊嘅就真係好抱歉啦。咁即係呢個就真係要再同僱員再份嗰邊即係好好協調同溝通，睇下點樣可以令到輪候緊嘅同學可以得到適當嘅安排。但我估有一啲即係我哋好獨特係即係我哋職工盟培訓中心先有嘅課程咧。 就真係可能冇人會接受啫。譬如例如一啲即係少數族裔嘅課程啊，例如一啲即係譬如輪椅維修啊咁樣。咁呢啲即係個市場上面嗰個培訓，市場上面係唯獨是好似係得我哋先有。呢、這個真係非常之高。 你自己預計會不會有一些讀到一半課程或者報了輪候課程，因為其實呢報這些課程呢都會有一些津貼或者即就業轉介的，這一類可能他們可能讀到一半都付出了時間啊等等的，到最後可能拿不到津貼，會不會可能都有這些情況呢？ 我看就希望是不會有，因為我們都盡可能希望就是已經開辦了課程是盡量完成，但是至於輪候的就真的要有一些安排了。 OK， 整体来讲，你觉得现在那个环境在职工盟即要解散之后，日后会出现类似职工盟这一类的组织，或者可以连结到很多不同的属会的工会的机会会有多大呢？或者来讲对于整个工运的个影响有多大呢？ 我会说其实职工盟一路以来那个最重要的个方向，就是我们一个独立自主原则上是不受任何政治影响的劳工组织咁样。咁我其实都几相信嚟緊嗰个即係公民社会空间係不断收窄。咁即係我昨日都提到似乎而家即係非建制嘅公民团体已经係一种原罪嚟㗎啦嘛。咁即係我對於話有冇可能出現類似職工盟嘅 組織、 公民方向嘅團體，我係感到悲觀。 OK， 好，唔該曬黃乃源，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訪問嚟到黃乃源咧，就係職工盟主席嚟嘅。頭先講到有關於培訓中心方面嗰個嘅運作，或者有冇其他機構可以承接咧？一旦真係有啲課程唔能夠由職工盟嘅培訓中心繼續做落去嘅時候，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傾啊。電話旁邊有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早晨。 系早晨，阿张老板。 早晨，黄国。因为头先就讲到职工盟要嚟紧会启动一个嘅解散嘅程序啦，因为就涉及个培训中心。咁就有一件个资讯就话中心咧喺今个月17号咧就已经停咗收生噶啦。咁但系有短期课程啦，有50几个课程系仍然系继续紧啦。咁佢哋希望咧可以10月底之前咧系完成嘅。不过都仍然都有啲就担心啊，会唔会有啲系真系完成唔到，或者有啲轮候紧嘅，即系或者想报嘅课程，咁但系都冇机构。去做咧咁，而家以你所知，你哋有冇啲咩可以帮到手嘅？喺接收一啲读到一半啊，或者嚟紧想报课程嘅学员方面，有冇话即系譬如雇员再培训局有同你哋倾啊，或者你哋点样可以帮到你呢个位？ 我觉得做紧嗰边咧都有一个嘅主动嘅沟通，但系因为之前咧嗰个未有明朗嘅时候咧。可能我估職工盟佢宣布解散之後咧，可能明朗化咧會有下一步嘅進一步嘅安排。但係我覺得培訓裏面咧係主要三部分嘅，一方面咧一個咧就係讀緊嘅，睇落去讀緊呢短期咧，我估都會讀完嘅。另一個咧就係報咗名，但係可能未必有得課程去讀。第三個咧就係報開嘅，開過以前開嗰啲班，咁呢啲班咧將來點樣去接咧？我估。喺未來呢段時間咧，可能會我估進進國咧會同有關啲機構咧去傾。以我了解咧，就係職工盟可能每年大概報到人數大概12-13人到啦。我諗呢個按照而家整個嘅市場嚟講咧，其實應該大家一齊去合作去做嘅話咧，應該都解決到。最緊要咧就係政府係。要係有關部門裏面咧，要主動同有關其他培訓機構去溝通，同埋有啲嘅程序方面咧，應該係講要特事特辦、急事急辦，就係、是、要從嗰個學員嘅角度咧去解決嗰個嘅問題咯。而我都同啲同事溝通過嘅，都希望咧大家將呢件事咧作為一個重要嘅事咧去處理，因為。讀得再培訓課程嗰啲咧，好多係失業嘅，或者開工不足嗰啲咧，我哋要積極協助咧，我哋失業工友或者開工不足嗰啲工友咧，能夠去解決到呢一個問題，特別咧係要做啲無縫嘅對接咯。 但你頭先就話你哋同啲同事咁傾啦，但我想知道，譬如你哋同職工盟或者同僱員再培訓局有冇開展過任何傾嘅任何嘢？同埋嗱，以你了解啦，即係職工盟開咗咁多課程，你哋有幾多成係可以有類似嘅導師或者人手係可以承接到？有幾多係真係可能未必得嘅咧？ 我覺得作品我咧同我哋嗰啲培訓機構咧都有一個緊密嘅聯繫嘅，但係咧因為嗰個未明朗嘅時候咧，可能未有一個具體。定落嚟嘅時候咧，可能就未有進一步。我估而家職工盟宣布要有個解散之後咧，我覺得明朗化之後咧，下一步咧，我估都好快嘅。應該最近我都會同有關啲培訓機構去討論。另一方面就係好多嘅作業裡面咧，其實就係好多機構都做開，真係做唔到咧，我估係比較少嘅。唯一就話可能係時間比較急。比較緊嘅話咧，點樣去做好嗰個嘅工作咧？因為培訓裏面咧，除咗班房之外咧，喺度仲要涉及啲嘅導師啊。我呢個咧係我估就等培訓局裏面咧，同有關啲培訓機構咧去協商。但係從我哋工聯會嘅角度嚟講咧，我哋覺得我哋要全力咧去協助咧我哋啲嘅打工仔去點樣去幫助咧去處理好呢個嘅培訓呢個嘅問題啦。 嗯，因为我见佢哋担心话有啲课程，譬如轮椅维修、少数族裔课程呢啲，相对少坊间少呢啲嘅机构搞呢啲课程嘅。你哋有冇得可以接到手嘅呢个又？ 我觉得如果有呢个市场嘅话咧，我估好多培训机构咧都可以做到嘅。不过唯一就可能系时间嗰个嘅问题，因为如果有个市场有限嘅话咧， okay. 如果做咗，可能未必有市场咧其他佢机构会办嘅。但如果你话冇人做呢样嘢之后咧？我覺得都其他機構咧都可以接到手，當然啦，可能未必係即時，有俾一段嘅時間咧都可以做到嘅。 嗯，整體嚟講，你點睇今次職工盟啦？尋日就即係宣布話已經通過咗即係啟動解散程序啦，嚟緊喺個大會嗰度咧就即係正式召開特別大會去傾噶啦。咁點睇一個咁大嘅喺勞工方面嘅組織有個咁嘅即係解散咧？點睇咧？你哋又？ 系啊，我哋都覺得咧，其實一個工會，因為而家工盟有種解散咧，可能未必係照話要搞工會工作咧，去面對嗰個壓力，反而咧就係工會咧從事咗好多啲政治性嘅活動，因為而家最近好多傳媒都報道咧，都睇到職工盟咧係同國際嗰個政治有一個密切嘅聯繫。另外咧，特別就係收受咧好大額嘅捐款啊，同埋咧從事好多啲，如果我哋講就係啲。非法嘅政治活動啊，當然呢啲咧有啲咧仲要進一步咧去政府警方嘅調查啦。但係我都覺得，如果工會如果用工會平台咧做好多啲政治或者工會以外嘅活動嘅話咧，其實會面對一個嘅風險。所以我哋都同即係咪有啲負責人裏面咧好多論壇裏面都討論過呢個問題嘅。我哋都成日講就話，如果工會做工會嘅事情嘅話咧。是完全受到法律的保障，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做到工会以外的特别涉及一些政治的活动，又涉及一些颜色革命的活动的话，可能要面对一个政治的风险。 嗯，那讲讲职工盟昨天都有回应过即是被指控为外国代理人，那他们都说不认同这个政治定性的。他们说承认过往和美国劳联产联是核下的团结中心有一些合作资助的项目，但内容都是围绕推动劳工保障工会理事培育同埋系集体谈判，唔涉及政治活动嘅。另外我想问下王国，即系站在一个喺劳工保障或者争取权益方面，其实职工盟喺咁多年嚟，你觉得佢哋嗰个嘅角色啊，或者作用方面又如何呢？ 我觉得咧会从两个方面讲啦，即系从个工会咁啊，佢都会劳工方面咧做啲嘅工作，但系从另一方面咧。對香港的社會又帶來一個很大的破壞，特別呢這幾年裡面呢，其實將香港呢推入一個的深淵。譬如很簡單，就是說發動三罷，很多人因為那個罷工去堵路的時候呢，可能後來呢最終都被了判刑的。另一方面呢，搞工會裡面呢就觸犯了些國安法的時候呢被拘留，其實類似這些呢，我覺得搞工會，特別我哋講，我哋做工會嘅負責人裏面咧，點樣去領導到個工運係參與啊一個咧係一個從事工會嘅工作，而唔係咧帶動到咧嗰啲嘅工會嘅理事啊觸犯啲法例而去 判刑，或者是那些的打工仔或者一些的工友或者会员是响应了个呼吁呢，可能做了一些违法的行为的话呢，而受到去判刑的话呢，我这个呢，这个正正就是可能他们呢是对于那个的社会同埋呢公允里面呢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劳工议题上面呢，你们有没有任何即可能有些立场上都是相似的劳工？ 即是我哋都成个系喺劳工里面咧，香港咧系开放嘅，劳工立场方面咧可以有唔同嘅立场，但最紧要咧就系为打工仔女嘅权益去做嘅。啊，我呢个系好重要嘅。但系整体嚟讲咧，特别我哋讲就除咗呢样嘢之外咧，香港整体嘅利益就系社会嘅一种嘅稳定啊。另一个就最重要嘅就系国家嘅安全。如果你话除咗劳工权益之外，你如果系危害到国家安全嘅话，呢个咧做任何其他嘢都補償唔到咧，危害國家安全嘅呢個嘅負面嘅影響咯。 好啊，唔該曬你，王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頭先咧亦都提到一啲嘅問題啦，講到職工盟咁啊，其實尋日咧喺記者會上面咧都有人提到，咁佢都回應話有關於話佢煽動罷工啊，同埋支援新工會成立咧，咁佢有個回應就話冇辦法理解啦。咁啊，職工盟亦都講到話組織工會同埋發起罷工係屬於基本法賦予權利，咁就反問話職工盟係咪非建制組織咧就要背負原罪等等，有個咁嘅回應嘅。先休息一陣。 一个地球感体同感体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由边个控制？唔同嘅故事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深入浅出，不同角度剖析环球议题，细看各地人和事，探讨世事原来如此。地球是圆的，逢星期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八七二三一一，千禧年代。 想跟大家讲下有关于长者医疗券啊。香港政府咧而家每年耗资都话超过20亿元咧系派呢个长者医疗券嘅。其中喺中医方面嘅开支咧就睇到数据就话系超过6亿嘅。上年嚟讲，咁就话三年间咧系升咗20%。咁政府一路都讲话其实医疗券咧就系唔可以系兑现啊。不过见到阿传媒咧就系收到投诉啦，就话喺深水埗一啲药房啊同埋药房嘅职员咧系游说啲长者咧系即系折现。所謂將呢一啲嘅醫療券，咁亦都係揾咗位嘅老人家啊長者去放蛇，就話發現咧有兩間，其中兩間鋪頭咧嘅店員咧都聲稱咧可以用5折咧或者6折咧係折現兑現呢一啲嘅醫療券，咁亦都話係冇問題嘅咁樣。咁後屘嘅藥行個負責人就話唔知情嘅，會嚴肅處理等等。嗱呢啲情況究竟你哋有冇都聽過咧？各位嘅觀眾聽眾，其實係咪一個普遍嘅情況咧？咁對於醫療券用落嗰啲嘅經驗啊或者問題，你會唔會都有面對過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早晨。 系，早晨，小乐文。 早晨，连伟桥。头先讲到嗰啲药房话，即系俾啲长者将个医疗券折现或者系即系兑做现金咁样。以你所知，系咪都听过类似咁嘅情况噶？普唔普遍噶？ 我哋留意到都几普遍噶，我谂绝对就唔止系话今次发现嗰两间咯。咁其實一路以嚟，即係自醫療券推出以嚟，一路都揾到好多違規嘅情況啦，即係譬如買啲極度昂貴眼鏡啊、中藥啊咁樣。咁最近仲留意到話可以即係有藥房會游說啲長者兑現。咁我諗即係都係濫用醫療券，而家個情況都幾嚴重。 但你剛才說是最近才聽到，即是說將醫療券折現做現金， 一路我們都有去處理啲投訴的個案的，但是最近就覺得它變本加厲了，即是直頭是藥物都不買了，直接是兑現。咁我諗唔止係兩間，即係好多長者都話去個藥房嘅時候都有啲職員留遊說佢哋咁做囉。 但以你了解個運作係點樣嘅，佢就即係直接話你譬如我舉個例呢，有6000蚊醫療券咁樣，就將嗰6000蚊醫療券當係買咗佢鋪頭入面嘅藥材，咁直接就俾返現金個老人家，係咪個運作就係咁樣嘅？ 甚至都唔需要，即係好多時都係首先係睇一睇長者個身份證啦，睇下佢有幾多錢先啦。咁如果發覺佢係餘額比較多嘅時候咧，就建議佢可以將佢兑翻錢，咁啊2:1啦，即係譬如5000蚊醫療券就兑翻2500嘅現金俾你。 咁佢哋仲會咧就有少少即係裝飾門面嘅，咁可能誒兑咗現金之後，仲都買翻100-200蚊嘅藥物啦，咁叫做即係好似有啲嘢拎走咁啊，合理啲啦咁樣，咁變咗其實都幾純熟噶啦。 嗯，但係呢一個冇辦法可以監察到或者監管到嘅咩？呢、這個其實係咪都涉及因為誒個長者有份可能喺個制度入邊係一個受益者咧？如果將佢攞咗錢嘅時候，所以根本可能冇人投訴。 好嚴重啊！即係唔止係誒個藥房，其實如果長者咁樣做嘅話，都係屬於犯法啦。咁誒，因為之前一路係由2018年開始不斷傳媒揭發好多個案，但係見到個監管嘅力度都係好弱。因为即系过去几年都冇人俾人检控啦，咁好似之前系揭发过，譬如啲药房啊，可能买奶粉啊、买花胶啊、买啲海味啊，咁结果都系不了了之，都系同一样嘅药房都系做翻同一样嘅事，咁变咗冇阻吓性之下，啲药房就变本加厉啦。咁另外都系即系对于长者嗰个教育同埋宣传啦，我留意到好多长者即系都仲未好清楚医疗券系点用啊。甚至有時有啲都仲係問啊，去邊度攞㗎？要攞係咪要攞張實體嘅券啊？咁樣咁好多時佢哋嘅接觸唔到即係衛生署啊，或者啲正確嘅資訊嘅時候，佢哋唯一接觸到就係藥房，就係即係遊說佢哋咁做嘅時候，就可能即係會出現呢個情況咯。 嗯，其實佢哋係咪真係咁想將啲醫療券變做現金咁使嘅咧？因為都少咗一大截嘅嘛個面值上面。 其實去到長者65歲之後，好多醫療需要嘅，即係好難就話哦，真係完全冇醫療需要，或者身體檢查都唔需要啦，而用剩好多錢，好多時都係唔知點用啦。咁譬如好多譬如身體檢查嘅嘢啊，譬如、okay. 要去揾護士啊，揾物理治療師啊，咁唔係咁容易。 即係好多醫療嘅用途。不過呢個我轉頭翻嚟揾你再傾一傾啊，連慧喬好嗎？有關於醫療券呢、這個，因為好多人都關心。 界别分组中的364名选委，累积的总投票率达到90%。其中3个分组界别，包括法律界、科技创新界以及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更加是100%的投票率。参加社福界选举的新思维狄志远形容社福界竞争激烈，但是这次的竞选过程融洽，不是针锋相对。星岛日报报道。 信報報導，新選制下的選委會選舉昨日結束，昨日只有不足5000名選民有份投票，最終投票人數只得4380人，但點票進度緩慢。據了解，昨日有260多人負責點票，選管會主席馮華在點票開始之後會見傳媒解釋，結束投票之後，各票站人員要填寫會計報表，以往是人手記錄，但今次流程上多了電腦記錄，計數計多了。他坦言日后需要研究能不能够简化流程。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职工盟昨日宣布启动解散程序，解散议案将会在下个月3日会员大会表决。主席黄乃元透露，近日成员各自收到信息，如果职工盟是继续营运，将会面对人身安全的威胁。他坦言职工盟撑不到下去。对于职工盟被建制媒体指控为外国代理人，黄乃元话表明是绝不认同，而同国际工会组织的连结亦都不涉及政治。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香港已经连续33日录得本地零确诊，市民期待早日恢复同内地通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前日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会面的时候，韩正即场要求有关部门跟进通关问题，将会尽快安排专家对接。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相信，專家對接將會在短期內舉行。他認為恢復通關3項條件包括本地持續零確診、提高接種率，以及考慮設立健康碼制度。大公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國家14/5規劃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日前接受文匯報專訪時候說，香港在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方面具有多重優勢，包括制度、硬件、軟件和配套等，當中機遇處處。他期望青年，尤其是喜歡藝術的年輕一代，可以在藝術相關的不同產業和事業內有多元發展。文匯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英國政府最新公布，由當地時間下個月4日凌晨4時起，英國將會更改國際入境規定。在經修訂的制度下，由香港前往英格蘭的人士需要在入境前14日或者以前，已經在認可地區的相關衛生當局完成接種指定的新冠肺炎疫苗，才可以免除隔離。港府指食物及衛生局正着手更新本港的新冠疫苗接种记录，以配合国际入境规定。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六在深圳获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接见，强调已经反映香港市民热切期待免检疫过关，更加是引述韩正指示有关部门跟进。社评说，港府除了是繼續努力宣傳谷針，同時要加快與內地專家和對口單位做好已經是使用緊創新及科技局開發的港版健康碼對接工作。這個是經濟日報社評。 成報社論，世界衛生組織日前表示，在未來的日子能夠逃過疫苗保護能力的新冠變種病毒必然會出現，形容抗疫是一場持續不斷的戰鬥。社論說，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本港是否恢復通關必須謹慎行事，戒急用忍，畢竟沒有人知道疫苗何時會因為新冠病毒變種而完全失效，始終是小心使得萬年船。成報社論。 文汇报社评提到，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昨日顺利举行，这个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场选举，迈出了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重要一步。社评说，经过重构赋权的选委会，通过回归专业理性的选举，以其纷争为准则，更加是有利未来选出德才兼备的贤能爱国者治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解决深层次矛盾。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无论是私家医院抑或公立医院，都面对人才流失的问题，不少是因为对政治经济悲观移民他方避难，有些复杂个案和手术都因为缺乏医生而延误。政论说，本地培训需时，远水不能够近火，除非引入足够外地医生，但面对行内的既得利益者重重阻挠，受影响的始终是市民。《東方日報》政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观景台。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咗几分钟啦，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咧排到过咗民安队总部噶。就是西隧去返港岛方向入口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快线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东港中心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就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这个时间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九龙货仓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喺苏屋村。观塘道去翻东隧方向啊，都系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粤照中秋湾区情， 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包括月饼和花灯制作，以及独特的狮子艺术。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起追月。 记得留意9月22号晚上7点35分，港台电视31。 空气、海洋、动植物、环境，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 它的健康和我们永远都紧扣一起，一起学习从自身出发，守护它和我们的平安。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用十分钟全方位学习环保，怎样由我们自身开始。 逢星期六上午9点10分，港台电视31。 2021年9月20日，选委会选举累计投票率近90%，三个界别投票率100%。 职工盟启动解散程序，下月三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表决。 新增3宗输入个案，全部已接种2剂疫苗。 马克龙未来几天将与拜登通电话，商讨潜艇风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点12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仲有一个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10点45分嘅。头先同大家讲到咧，有关于医疗券啊，咁就话有一啲嘅药房咧，俾传媒咧就发现到佢哋系可以话即系提供咧，就话俾一啲长者将佢哋嘅医疗券嘅价值咧系折现啊，以5折6折咧变成现金嘅。咁啊，头先同到连伟桥倾咧，佢都话嗰个情况系普遍嘅，咁佢都话近排听到有啲类似咁嘅投诉嘅情况嘅。继续同佢倾下，电话旁边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早晨。 早晨，小乐文。 嗱，连伟桥，继续，我都想问一下啦。其实头先都讲到就系话长者究竟即系对于一啲医疗券，佢本身都可以睇医生啊，或者买其他嘢噶嘛，变咗就折现个价值得翻一半或者60%咁样啦。其实系咪真系咁吸引咧？对于长者嚟讲，同埋佢哋嗰个认识医疗券嗰样嘢，你话都唔系太认识，有啲以为真系医疗券系成张去攞噶嘛，先系嘛？ 系啊系啊，虽然即系医疗券而家都实行咗一段时间啦，但系见到嗰个宣传教育啊，同埋配套都唔系好够。咁我哋都接触到啲长者仲系即系唔知道医疗券喺边度攞啊，以为要实体去攞张纸啊咁样。咁另外就系即系去边度用咧？除咗攞之外，咁好多时即系净系知道话可以睇急病啦。咁但系其实实际即系到咗65岁之后，好多时都需要一啲基层医疗嘅嘢，譬如牙医啊、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啊、护士啊。咁但系一般即系尤其是基层嘅长者都唔系咁知道可以有咁多地方用嘅时候。咁變咗啲醫療券擺咗喺度咧，咁就好多時啲藥房啊，或者其他一啲無良嘅商人，咁就會想氹佢哋用咯。 嗱，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監管呢啲醫療券咧，嗰啲因為衛生署好似有監管一啲不正常嘅交易情況嘅，你覺得佢哋睇得緊唔緊咧？因為譬如講到中醫咁，其實佢哋都冇話固定係幾多收費嘅，佢可以視乎你唔同嘅藥材收費亦都唔同，個價格係浮動噶嘛。咁其實要去監管方面，從個價格上去睇，又係咪咁容易咧？ 其實我哋對監管係好失望啊，因為即係都唔係第一次發生呢啲事件。咁之前已經不斷去揭發係有一啲即係違規啊，或者係即係氹長者買啲好昂貴嘅藥物啊，或者實物啊咁樣。咁但係揭發咗咁多次之後，仍然個執法嘅力度都係咁低。咁我哋頭先都講話，即係過去5年都冇警方檢控嘅個案啦。咁個阻嚇性喺邊度呢？咁另外就係、是、即係我哋都曾經就啲個案咧，曾經正式向衛生署投訴嘅，即係啲長者係咪買咗啲好貴嘅中醫藥係佢哋唔想買嘅咧？咁但係結果嗰個投訴嘅結果都係即係好難證明嗰啲交易咧係長者唔自愿嘅，即係都係叫做一買一賣啫，你情願啫。咁但係見到長者其實好弱勢咯，因為有好多時你準備好啲藥物，佢唔買又驚落唔到樓。咁另外即係亦都冇嗰個專業知識去判斷嗰啲嘢貴合唔合理啊咁樣。咁但係我諗即係一般人有一般嘅常識都睇到，如果係一次單次性嘅中醫治療係去到超過4000蚊係好唔合理咯。 咁肯定係可能買咗啲好貴嘅藥物啊，或者啲佢唔需要嘅嘢啊咁咯。 嗯，即係似乎如果即係而家要政府部門出手去睇一啲鋪頭咪有違規嘅情況，都係靠投訴啦。頭先你講到話4000蚊係喺一個個案入邊係用到醫療券嘅，嗱有啲數字嘅。2019年咧就有28000多宗係涉及超過4000蚊嘅即係所謂貴價醫療券交易啦。視光師係佔最多嘅，有成13000宗嘅超過。其次就牙醫啦，6400多宗，跟住先至到中醫，就3000多宗，算唔算又真係咁嚴重咧？即係中醫嚟講，3000多宗又唔係最高嗰個嘅類別啦，嗰度。 但係呢個係即係之前實施咗話視光嗰個使用唔可以超過2000蚊之後咧，其實個情況已經變咗。咁而家見到最新咧，用得最多醫療券，即係嗰啲大額交易啊，超過4000蚊一次嘅咧，其實係中醫。咁啊，仲多個西醫，仲多個牙醫。咁一般都理解，譬如可能西醫佢要做一啲，譬如檢查啊，或者係磁力共振啊，咁佢可能個金額會大啲。咁啊，牙醫亦都係可能去假牙咁樣個金額會大啲。咁但係就我就好唔理解點解即係中醫嘅治療係單次可以超過4000蚊係最多，係仲多個牙醫同埋仲多個西醫咧。咁肯定係呢度係可能有啲違規狀況出現啦。 嗯，你又点睇咧？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对于而家讲紧医疗券喺一啲中医嘅药房啊，似乎发现到一啲违规嘅情况啦，就系、是、譬如举个例啦，呢、这个根据报道所讲，就系、是、有一啲嘅药房或者药行嘅职员咧，就邀请啲长者就可以将医疗券嘅价值咧就系、是、折现，咁啊兑现成为现金，咁啊就话变成5折啊6折。你有冇听过类似呢啲咧？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嗱，继续问连伟桥啦，因为喺即系正式嚟讲咧，卫生署其实都话，如果发现有违规，咁会出劝谕信啊、警告信啊，或者系停止发放申报款项啊，或者追讨已经发放嘅款项啦，取消他们参加计划的资格，有一些这样的措施会做的，甚至说会将个案交给警方。刚才你就说似乎警方跟进那个的情况都不是很见到，实际上又见到卫生署又真的因为有些医疗服务提供者违反这个医疗券守则，是取消他们继续参与这个计划的资格的。其实你觉得个力度或者措施又是不是真的不够呢？或者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諗喺監管上就有好多個方向需要改善啦。咁你話個力度夠唔夠嘅？客觀睇到出嚟嘅效果就係、是，即使之前已經揭發過，譬如買花膠啊、買奶粉啊，咁但係而家喺同一地點、同一間藥房仲做緊同一件事，咁客觀嘅效果就係冇嘢改變過。咁喺監管上可以做啲咩呢？其實我哋一路都即係倡議，會唔會可以有啲神秘顧客啊，或者衛生署去做啲放蛇嘅調查啊咁樣。咁變咗即係可以先至主動揾到啲真實嘅情況係點樣。咁另外就係、是、即係見到嗰個而家醫療券嘅守則都仲未係好詳細嘅，即係好多時係你係個長者簽咗名，佢係買咗㗎啦，咁就當係一個正當嘅交易。咁但係其實背後涉及好多複雜嘅嘢，譬如有冇誤導呢？譬如佢係咪做到即係同治療有關呢？譬如佢同即係嗰個專業人士係咪真係有接觸呢？係咪真係一個根據佢需要而開嘅藥方呢？咁見到呢啲地方，如果你去投訴都未必成立嘅，因為即係我哋譬如舉個例，有個聽障嘅長者，咁佢其實聽唔到嘢嘅，咁去到藥房，咁人哋準備咗俾佢簽名啦，咁佢又真係有簽到名，翻到屋企先至發現，咦？點解買咗咁貴嘅嘢嘅？點解醫療券冇曬嘅咧？咁如果呢啲情況，衛生署係執唔執法咧？即係可能文件上佢係有簽到名嘅，有做到呢個交易嘅，但係其實係一個誤導嘅。咁好多時呢啲情況都好難去投訴咯。 嗯 ，OK， 唔該曬你，連偉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連偉橋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嘅，同我哋傾到以佢所了解咧，啲醫療券出現一啲嘅違規嘅情況，咁佢因為接觸都唔少長者，都有聽過類似一啲咁嘅投訴嘅。嗱，衛生署方面咧都有個回覆嘅書面回覆我哋啊，咁佢就話醫療券咧唔可以純粹用喺購買藥物或者其他嘅醫療儀器同埋用品，亦都唔可以係兑換現金轉贈俾其他人啦，或者同其他人共享嘅。咁衛生署就住醫療券咧申報制定 咗查核同埋审核嘅措施同埋程序。呢啲措施同程序咧，包括例行查核啦、监察啦、调查异常嘅交易模式，就住调查进行，就住投诉进行调查。立法处以风险为本嘅模式咧，系进行咗查核啦，针对曾经违反计划协议嘅条款条件嘅医疗服务提供者咧，以及申报模式咧有异常嘅医疗服务提供者嘅。咁就住传媒报道嘅个案咧，咁就话处方咧系。調查仍然是進行緊嘅，就住醫療券的情況，你會唔會都關心咧？講下你的睇法，1872311，會唔會有啲聽過或者屋企人係長者嚟嘅，用醫療券的時候都有一啲面對不同的情況或者問題，或者懷疑一些商鋪可能都未必是很正確用嗰個醫療券的方法，都講下你的睇法。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早晨。 早晨梁主席。 早晨张德荣，刚才我们就一路讨论人有关于在啲药房啊，即系有啲系即系中医药房咁样啦，就话即系嗰啲职员咧就邀请啲长者就系将佢哋嘅医疗券咧就兑现，就话用一个折头嘅方式咧变翻做一个现金咁样，有冇听过类似啲咁嘅情况噶行内？ 如果以我哋系西药房方面咧，我哋根本就用唔到啲医疗券嘅。因为除非嗰间药房佢亦都系又系有中药，即系叫中西药房咧，咁佢亦都有医生，即系中医驻诊嘅咧，佢嗰啲咧就先至可以喺中医嗰方面去收呢个医疗券嘅吓。 所以头先我哋讲嘅情况，你系第一次听定系点样咧？ 如果截演呢样嘢，我哋喺行内，即系我哋自己西药房嘅圈内就都系第一次听。 嗯， 因为我哋都有时都好多时同政府争取话，我哋喺药房入边，即系我哋西药房入边咧，系希望可以用到医疗券咧，系配政府嗰啲嘅处方嘅。 嗯， 咁就未听过真系话有人用呢啲咁样嘅医疗券去兑现呢样嘢 嘅吓。嗯，而家话喺深水埗嘅啲咁嘅情况，见到有人都话。呢、这個情況都唔係罕見嘅，你自己又點睇有啲咁嘅藥房會係咁做咧？ 嗱，我哋見到好似喺報道嗰度講咧，就話有一間係名稱好似叫做藥房嘅，咁但係個房子冚住咗，咁衞生署方面亦都查唔到佢嗰個註冊。咁其實呢一類咧就未係一間藥房嚟嘅，除非佢係而家係即係申請緊，但未批個牌照，咁所以佢將嗰個房子咧就遮住咗。咁有部分我哋知道咧，係有啲根本佢唔係預備真係去申請藥房嘅，只不過係收到俾一啲街坊睇，佢係好似藥房，不過而家申請緊個牌照咁樣。咁呢啲咧就我哋覺得係有啲好即係欺騙嘅成分。咁我哋都係完全唔會鼓勵或者係俾啲我哋嘅會員去咁樣做法。 嗯，但其实佢冚住嗰个房就系咩意思？即系话俾人哋听，我冇话我自己喺药房噶，咁系咪咁？ 系啦，佢意思系话，即系好似俾人睇嘅，我系申请紧药房嗰个牌照，系预备做药房嘅咁，咁令俾啲客俾啲街坊就多啲信心。 嗯嗯，有冇啲咩指引咧？其实针对用医疗券方面俾业界，或者听到今次呢啲咁嘅个案，会唔会同业界有啲咩联络方面？即系都可能会影响声誉啊嘛，因为都。 是啊，我想我哋都会出返一啲声明嘅，咁我都系会同啲会员嗰度倾返呢个问题啦。亦都系话大家系根本医疗券喺我哋而家嘅我哋会员入面呢根本系用唔到嘅。咁啦，千祈唔好即系做呢一类咁样嘅话，好似乜折现嘅嘢啊。咁其实呢啲系一啲欺骗嘅行为，同埋一啲有机会系做啲假文书嘅情况。咁呢啲都係犯法嘅，咁我哋都會同啲會員講翻，可以咁樣做噶啦。 嗯，但中西藥房係用到噶嘛？你頭先話西藥房就唔得啫，係嘛？ 中西藥房就可以用到嘅，要有中醫駐診嗰啲咧，嗰啲就可以用到。 以你了解多唔多巡查嘅咧？其實政府部門方面針對醫療券又， 因為呢個情況我哋唔係太清楚，因為我哋大部分嘅會員咧都係做一啲西藥房嘅。咁变咗系喺呢方面嘅信息，我哋会比较少收到。 嗯，有冇啲咩建议咧？譬如喺政府喺做巡查方面，或者对于一啲老人家，即系讲得清楚啲啦个信息。头先你又讲到话，譬如西药房，你哋系根本冇得用嘅，咁可唔可以再有啲建议俾你哋？ 我谂都系咧，有用医疗券嘅时间要真系要小心啲啦，最好有家人陪住一齐去，咁多一个人可以帮手睇睇。 究竟會唔會有其中有啲好似天價嘅嘢，要你去簽啊嗰啲咁樣，或者係係咯，儘量都要希望都要政府宣傳下嘅。 OK， 比較多啲市民知道咯呢個。 好啊，唔該曬你啊，張德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張德榮就係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嚟嘅，咁佢話佢哋嗰啲會員咧好多都係西藥房啦，基本上就冇得用呢一個嘅醫療券嘅。嗱，今次呢個事件咧就係傳媒報道喺深水埗有藥房啊、藥行啊，就係即係有一啲職員啦，係叫啲長者咧就。問佢哋有幾多醫療券證啊？咁就將話可以將佢哋嘅醫療券咧變成現金咁樣去使，咁就話有藥房就話係可以變成五折去兑現現金啦，跟住有啲就話係六折啦，咁亦都話係聲稱個職員就係聲稱係冇問題嘅。嗱，對於呢啲咁嘅做法又點睇？1872311，1872311，始終呢啲都係公帑嚟嘅。如果用一個咁嘅方法咧，係去處理變成一個現金咧，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日记可唔可以作为文学欣赏咧？当然可以啦。我系指某一啲日记，就唔系话任何日记都有文学嘅味道嘅。比如我翻查鲁迅全集15、16卷日记嘅部分，发觉鲁迅呢两大册嘅文集咧，天气啦。人事往来啦，钱银往来啦，全部都是写嘅琐事，毫无观赏嘅趣味。名人日记大抵都是记名人嘅一天活动。对于写日记嘅人嚟讲，记落嚟就唔怕忘记啦。读者读咗，但你何来趣味呢？好似以下一集，鲁迅系咁样记过一天嘅。 29日晴。午后同游石往神州国光社，无物可买，往中美图书馆买 Great Russian Short Stories 一本，六元四角，夜翼动忽笔。 名人生活的片段可见一斑，从这一天鲁迅的记叙里面我们得悉， 游石是他生活有往来的学生，鲁迅爱逛书店买书，晚上亦都会坐在屋企翻译外国作品，是生活的记录，是日常的事务，我们从中可以获悉他的生活面貌。鲁迅全集一套，有两集就刊载了他的日记，了解鲁迅，读他的日记肯定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不过这样，我不是做研究的人，鲁迅的日记对研究文学作家和社会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一定有文学的观赏的艺术性。上面所记的鲁迅的某一天，只是可以得悉鲁迅一天的生活面貌，观赏性可以说是付之阙如的。香港作家叶灵凤的《叶灵凤日记》里面，虽然他写的都是写出他是一个作家，亦都是记述他每天的活动，但是鲁迅的记法和他是有所不同。我觉得他写得来呢好有生活的味道，特别是叶先生时时将他生活的一些活动呢，一事一物呢，都简要地写下他的感想，他的白话文句亦都流利之中见到文采的。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经过通宵点票，13个需要竞逐的界别，朝早大约8点全数有点票结果。当选者主要是有人牵头或以名单协调出战，包括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简称 OP 团队的名单的15人全数当选，教育界的13席由教育专业联盟团队的13人全数胜出，金融服务界的16席以及科技创新界的14席都由协调名单全数包办，协调参选中医界的15人当中14人当选。 竞争最激烈的社福界，社福添动力派出十人出战，有七人胜出，被视为非建制派的新思维狄志远最终凭抽签当选。法律界由政协前常委刘汉全牵头参选的十五人全数当选，包括监警会前主席梁定邦和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另外，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经选举产生十四席，当选的包括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重茂。劳工界的六十席，工联会是大赢家，有四十六人胜出。保险界的十七席中，有候选人得票相同，最终要由选举主任抽签决定最后一名当选人。商界第三方面同样产生十七席。至于港九新界分区，灭罪及防火委员会两个界别合共156席，其中民建联是大赢家，最少有45席，工联会亦都最少有12人胜出。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承认点票时间远超出合理预期，对此感到非常抱歉。他表示运送票箱和点票过程不理想，有票站报表核实工作发现很多不相符，以致点票要多次停顿，亦都初步了解有工作人员欠弹性，不够灵活，认为选举事务处有需要详细检讨。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8宗属本土病例，全部来自福建，其中厦门16宗、莆田7宗、泉州5宗，另外有21宗境外输入病例。新增13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一宗属本土病例，来自云南德宏的泰族景颇族自治州，12宗属境外输入，当日3宗是转为确诊，全属境外输入。内地至今累计95,738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90,160人康复出院。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45，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8点，跌532点，成交金额110.8亿元。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3.4跌8.4，中国平安51.2跌3.3，友邦保险84.5跌3.6，阿里巴巴153元跌0.9，青岛啤酒59.7跌0.3，美团234.8跌6元，招商银行61.6跌1.85。百济神州241.4系跌37.2，比亚迪股份253.4跌4元，快手98.1跌2.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5，日元110.01，瑞士法郎0.933，加元1.278，人民币离岸价6.48。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是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703。港金现价报16,27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26美元，卖出1,75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丽晶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入 口至到泽安村嗰段咧，仲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曾经头先有交通意外发生咗啊，咁已经清理咗大半个钟噶啦，车龙仍然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就系西隧嘅九龙入口，头先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咁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嗰段咧，仲系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一段慢车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2021年九月二十日，选委会选举累计投票率近九成，三个界别投票率百分百。 即公民启动解散程序，下月三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表决。 新增三宗输入个案，全部已接种两剂疫苗。 马克龙未来几天将与拜登通电话，商讨潜艇风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长者医疗券，传媒就揭发有一啲药房咧系职员游说啲长者系将啲医疗券兑现做现金啊。继续讲下你面对嘅情况，或者你听过关于医疗券嘅等等嘅种种嘅问题。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有李女士，早晨。 系早晨。我咧都系住喺深水埗噶，咁嗰啲有啲某些药材铺啦、中医啊嗰啲咧，都有啲好手法，有啲真系好唔手法。我睇开嗰间咧就好手法喎，我睇两剂180元，我想加40元菊花，佢都话唔可以，咁呢啲咪好手法咯。但系另外一间咧，有啲咧就系话你睇完医生，跟住又话你身体虚啊，要你建议你买，佢建议啫，但系你嗰个人谂住嗰个户口仲有几千蚊啊嘛，咁时咧超过8000元啊乜嘢咧，我不如攞多2000-3000元出嚟买补药。咁呢啲算唔算係犯法呢？咁呢啲又好难讲㗎喎。但係如果话买卖双方其实都要负责，等于防止贪污条例一样啫嘛。可以追查，好似我哋睇亲医疗呢啲呢，要有张身份证都要输入电脑嗰度，你先至攞到嗰个医疗券㗎嘛。其实如果你睇医生，譬如中医有乜嘢，其实一般睇医生都系200-300元至400-500元， 如果其實超過可以限你一個數啊，超過，假如你懷疑你有另外買其他不需要醫你睇緊醫生嘅病症嘅藥物咧，就可以追查，可以懲罰噶嘛。其實咧雙方都要懲罰。 不過都可能要靠人投訴喎，如果唔係都未必知喎，係咪真係有啲不需要嘅又買咗咁？ 其實好似我哋，譬如我認識得我個朋友，唔封我去投訴咩？係咪？仲有啊，唔止藥材鋪，仲有牙科洗牙咧，眼鏡咧。眼鏡都係噶，我好似我都明知話用醫療券咧特別貴啲嘅，咁我係咪一定要去幫襯佢咧？我可以唔用醫療券去配眼鏡噶嘛？有啲朋友佢入邊佢本身有錢，佢唔會睇嗰啲有醫療券嘅醫生嘅，係睇私家係用唔到嘅。佢哋儲埋成8000蚊或者6000蚊咧，佢哋就去專登去某一間配眼鏡，佢真係2-3個係要用。佢就可能又分開，要用盡你醫療券入面嘅錢，係咪一定要做到咁樣咧？仲係嗰啲屬於係有錢人家 的。係呢、這個就即係涉及啲鋪頭點樣運作咧，或者其實啲長者認唔認識整體醫療券，邊啲係可以用得，邊啲唔用得，這個都有關係嘅。唔該曬李女士，仲有周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係你好，請講。 蕭生。 係。 係啊，你話嗰啲醫療券咧，嗰啲人真係好浪費嘅。我有個朋友係男人嚟嘅。佢初初都唔識嘅，唔識話買藥材買嘢嘅，有啲女人就教佢咁啊。喺元朗啊，元朗都好多啊，啊咁啊，即係同埋我覺得呢個醫療券咧要改改咯。即係你話好話我聽，我年年我呢度好守規矩嘅。嗱，我配個眼鏡，配個嗰啲近視眼鏡咧600多蚊，我都唔配多噶啦。咁我其他冇乜點用嘅，我年年都俾政府扣翻嗰啲扣千零蚊嘅。 嗯。 咁我係啊，因為我都係長期病患者嚟嘅。但我咧，我即係有專科門診睇噶嘛，啊，同埋我又入過院噶嘛，咁咧應該咧嗰啲醫療券咧可以喺啲專科啊，或者喺啲住院咧可以用得到咯。唔知我哋嗰度入去住院嗰度去住院成2個月，成幾千蚊嘅，用唔到啲醫療券咯。 嗯，但係醫療券好似話唔可以用喺公營服務啊，同埋政府直接資助嗰啲嘅咯。 即係唔係我知道，我想提議啫。 哦 ，OK。 即係嗱，即係我哋都唔係特登去。睇嗱，佢俾我睇醫生啊嘛，我都睇嘅私家醫生嘅。 嗯。 但係咧，咁有時私家醫生，我想轉下政府啲，唔係有時我即係我哋去嗰啲有即係有證啊，我哋有幾個證喺身嘅，即係有個病啊，有幾個病喺身度咧。好多時咧，一年咧去成幾次醫院啊，有時咧我哋舊證咧80蚊啦，有時佢轉介你其他驗一驗咧，又當你新證嘅，又收你100多蚊噶嘛。 嗯。 咁每年嘅都差唔多都好多。都幾重皮嘅，都定幾1000多百嘅都要。 明白，即係睇可唔可以喺個服務上面去到公營一啲服務，佢都可以用到。唔該曬周先生，多謝你嘅電話，先休息一陣。 誒、hey, ，我想約你，我想約你一齊迎月、賞月同埋追月。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記住咯噃，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记喺呢度同你讲声中秋节快乐。 月亮代表我的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開始咧，喺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咧，800個單位咧就係正式開放啊，俾一啲喺俾一啲外佣咧，可以喺接種咗新冠疫苗之後咧嚟做檢疫嘅用途啊。根據之前咧嗰個嘅預約安排咧，其實喺9月14日咧就已經係話推出首批，就係9月20日至到係10月19日期間咧嘅房啊，就俾啲市民係預約噶啦。咁其實呢段時間嗰啲已經係之前聽一啲中介講已經係爆滿曬噶啦。咁之後咧就會係喺17日，即係上個禮拜五啦起咧，係重新開放嘅系統啦。咁就係話每日9点咧就可以提供多1日嘅額外嘅預約名額。咁啊，即係每日都要去預約啦，因為之後嘅日子每日都係逐日咁樣出嚟啊嘛，嗰啲嘅名額。咁啊，見到咧勞工及福利局咧喺上個禮拜 五啊，就話睇咗朝早嗰個嘅運作情況啦，就話有唔少用家反映意見，就話唔希望每日咧都要係上網去試圖咧係約房間啊。咁就話聽咗咧一啲用家意見之後咧，就決定咧喺星期日啊，即係尋日起咧就係暫停接受預約嘅。咁去檢視咧成個嘅預約流程啦，同埋係後勤安排嘅。咁就話咧係亦都等佢哋咧可以有更加多嘅充裕嘅時間咧去處理已經提交嘅申請啦。咁政府咧就話會喺完成檢視之後咧，將會喺稍後咧公布詳情。咁究竟而家呢一個嘅竹篙灣檢疫中心喺10月19日之後唔再係以逐日嘅名額去出嘅時候，會點樣係俾一啲嘅外佣中介或者僱主去預約咧？咁呢個咧就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陈东峰，点睇而家政府就暂停咗逐日去预约个安排啦？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都话，明白每日咁样抢咧，每日50个名额咧系一种折磨嚟嘅。咁但系详情系点咧？要再公布。点睇最新呢个政府做法咧？ 嗱，而家暂停咧就系一个比较好嘅举动啦。当然，我哋而家就期望紧佢过咗几日检讨完之后，新嘅安排系点？但系我就想强调一点咧。因为咧，而家系嗰个每日50个名额，咁呢个当然系一个好有限嘅名额，而且系运用呢个公共嘅资源啦。因为竹篙湾系属于政府同埋整个社会嘅财物，咁运用公共资源咧，就应该有一啲运用公共资源应该有嘅一个理念，就是说将这些公共资源呢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那这个就符合那个公共政策那个理念啦。那但是呢，如果你好像之前那个纯粹以那个先到先得呢，就似乎跟这个理念呢有很大的距离。咁就所以我哋曾經提議咧，即係話會唔會用一啲計分制諸如此類一啲方法？呢個只係一種方法啦。最重要就係話嗰個如何運用呢個資源咧，去到最需要嘅人身上咧，呢個先至係大家值得要留意嘅地方。咁我亦都希望政府喺呢方面可以有啲新嘅安排啦。 即係你都覺得鬥快搶係唔好嘅，咁就用一個計分制。但具體計分制嚟講，你覺得邊啲應該排先高分啲，邊啲應該排後啲咧？又 嗱，如果你真係要考慮嗰個最需要嘅，當然就係譬如有冇照顧老人家，屋企有冇老人家係要照顧而又缺乏人手咧？有冇小朋友係需要照顧而嗰、那個？父母又需要翻工咧，咁呢啲好明顯咧，就俾嗰啲即係譬如請緊第二個工人，或者係有家庭主婦喺屋企幫手睇住嘅，就好明顯係比較上係急啲。咁呢啲具體嘅嘢咧，就係可以，或者係譬如嗰個簽證申請，人哋申請咗成年都未見到人，你又申請3个月就已經搞掂曬。咁就會唔會將嗰個位置讓俾嗰個申請咗一年嘅先咧？諸如此類呢啲即係唔同嘅因素可以考慮。咁第二個咧就啱啱講就係話，而家嗰個即係話先到先得咧，就表面睇好似係公平，實上咧就對嗰、那個好多人咧係有造成不便嘅。咁就即係譬如佢今朝抢唔到个房，听朝又系抢唔到，因为冇一个轮候制，即系话你今日抢唔到咧，如果譬如听日你个名单会摆喺度，就会少少优先。咁呢个系就系一种嘅考虑嘅方法啦，即系话令到嗰、那个唔同嘅人群或者系组群咧有一定嘅机会。如果唔系咧，你一刻起上嚟咧，即系由头到尾，由年头到年尾，你日日都抢唔到，咁呢个就对某啲雇主就好唔公平。 明白啦。不过咧，我见到政府方面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都有回应过，系咪可以用计分制嘅方式咧？咁佢就话咧，需要定个优势唔容易啦。咁佢就话可能去到出年一月都未搞掂，咁亦都可能牵涉一个问题，就系要审批或者要核实你嘅资料。譬如头先你讲到话，系咪有老人家啊？系咪有小朋友啊？系咪等咗好耐啊？咁申请咗好耐，咁呢啲都涉及一啲资料嘅核实噶嘛？咁可能都要用多啲时间去做，会唔会咧？又 明白嗱，那个资料咧，理论上每一个雇主申请个外佣嘅时候咧，佢嘅家庭人口咧已经全部呈报俾入境处，亦都理论上系全部储存喺入境处嘅电脑上边，咁就唔会话啲资料系要重新审核嘅， 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以我哋一介草民嘅觀點就係話，你政府入邊有超級電腦，理論上你一運算咧，我估一個鐘頭已經全部所有僱主嘅資料齊曬喺度啦，係自動可以計到分嘅。咁當然啦，即係呢個即係具體做法咧就。由入境處同勞工處去負責啦，我哋就唔方便去指手畫腳啦。咁但係咧就唔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嘅。咁就嗱，而家我就算呢個計分制，佢覺得係好困難，我就唔覺得好困難啦。退而求其次，至少係有一個輪候制，即係譬如話我今日要訂呢個酒店訂唔到，咁可唔可以擺喺一個輪候名單？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始終有一日，咁呢個咧就正正令到一啲僱主可以安心，唔使發惡夢嘅一種方法啦。 明白，即係唔使起碼每日去搶，起碼有機會輪到，知道大概排到幾時到自己咁啦嚇。 係啦， 但我就想知啦，因為而家暫時就話重新開放嘅系統咧嘅日期就再公布啦，咁亦都唔知即係之後嗰個運作會係點樣嘅，會唔會令到嗰啲外佣又等耐啲咧，即係積壓得再耐啲？你驚唔驚？ 呢個就直頭係啦，因為而家嗰個。私立酒店嗰兩個，佢只係接受預定兩個月就冇咗啦，即係嗰度唔使諗啦。咁而家有啲人就希望喺竹篙灣可以有一席之地，咁而家又暫時唔使諗啦。咁所以咧，成個嗰個入境嘅安排咧，係暫時理論上係停頓咗啦。咁呢度咧，我就反而要講咧，即係話五十個名額呢個咧係有少少空間可以放寬嘅，咁我哋個理由就第一，即係話雖然有人感染入境，入境之後感染，但係咧我哋香港咧都有一個比較良好嘅防禦或者係預防嘅機制啦，即係透過酒店21日呢個機制同埋嚴格嘅檢測，咁啊全部揾到曬出嚟就冇流入社區。第二，第一個就好多人疏忽咗嘅，即係菲律賓其中一間航空公司就已經決定由17號，即係上個星期五開始咧，所有上飛機嘅人咧喺上飛機之前咧會再做一次佢哋叫做抗原體嘅檢測，即係血清抗原體，係主要檢測嗰個血清入邊咧有冇病毒嗰、那個嘅。病毒啦嚇，咁如果有咧，就會即時將佢係由嗰個 check in 嘅名單咧係移除嘅。咁呢個咧都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呢個其實我哋之前都提倡過好多次。咁就如果咁樣做法，所有航空公司咁做咧，我估就又會有一啲即係話有機會染疫或者嚟到有機會染疫嘅人咧，係未上機就已經俾人捉咗出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你，陳東峰，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東峰就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啊，講到而家喺竹篙灣個檢疫中心咧，原本就話即係逐日有個50個俾外佣入住嘅名額啦，咁暫時就要再檢視啦，停咗先嘅咁。咁啊，見到陳東峰有啲建議，頭先譬如話用一個計分制係咪可以諗咧？即係等啲人係譬如一啲僱主有唔同嘅條件嘅，屋企嘅情況唔同嘅，咁可能會有啲高分啲，有啲低分啲，咁就唔使即係有啲人可能會排極都排唔到，或者搶極都搶唔到位，咁佢就有個咁嘅建議嘅。嗱，另一方面啊，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大澳啊，咁啊見到大澳有一個叫水鄉花燈節啦，咁啊。原本是由今个月的11号举行，一路会去到月底都有一些亮灯的。我看到早前决定就有一些日子，譬如中秋节正日、翌日等等都是不会亮灯的。又讲一下为什么先，有电话旁边有大澳非牟利创办人张敏芳，早晨。 你好你好。 早晨张敏芳，讲一下先，你们现在是不是说中秋节那天、翌日和27、28号都不会亮灯的，为什么又？ 情況係咁樣嘅，咁就前日啦，就應該係星期六嘅。咁、那個情況就係、是，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嘅，就係因為喺大約5:00-6:00啦，咁有啲街坊衝即係走埋嚟揾去個鋪頭咁樣就話：，哇即係橋嗰度跨沖橋啊，就塞死曬啲人，係人逼人嘅，嚇係行一道係完全行唔到嘅。咁你要快啲去睇下嗰度點樣去疏散啲人，咁就因為咧嗰、那個橋個重量咧係即係未必符合咁多人啦。第一，第二咧就有機會當中如果有老人家或者有小朋友咧，如果跌咗落海或者個小朋友棘親，如果係就會好容易會好似蘭桂坊事件咯，人搭人咯。咁同埋最主要 第三樣嘢就係即係呢個安全啦，安全嘅問題啦，同埋最主要係啱啱翻喺市區嗰啲啲大陸人啊翻入嚟啊，佢搭車已經日日咁樣咧，就已經打蛇餅啦，喺東涌啲巴士，即係放工翻嚟就要打蛇餅翻，即係要搭長途車啦，翻到嚟又係即係。塞到已經行唔到，因為嗰條橋咧，跨中橋係主要嘅必經之路嚟嘅、 即係令到本身住喺度嘅人都受到影響，甚至翻唔到屋企咁樣。 其實係啦，因為本身咧，其實911咧去到一路都係 OK 嘅，人多都鼓噪噶啦，開始其實有説話聽噶啦。咁、我哋都即係都要諗個開始都要諗個方案出嚟噶啦。咁、但係星期六就太突然啦，好一窩蜂一紮人咧。涌晒入嚟，咁我哋呢啲民間自發咧，講真，你鬧佢都冇用噶。因為我哋係自己搞咧，我哋即係嗰個冇諗過嗰個情況係爆到咁樣，同埋最主要係跨涌橋嗰度啊，其他地方都可以疏散，但係嗰個位咧，如果有咩意外咧，我哋真係擔當唔起咯。 明白。 所以一定要就鄉事委員會啊，即係地區嘅人士啊，警方嗰啲咧就叫我哋接單咯。 係，但我想知咧，你哋係咪本身都因為上年咧都係有提早結束同埋熄燈嘅花燈節 嘅。直情腰斬先。 係咯，即係你哋係咪本身都有加咗人手？因為其實你搞呢啲活動，即係可能都預期，尤其是而家啲人冇得去旅行啦，咁可能都會多啲人流嚟嘅喎。其實都可能係預期會係咁喎。人手方面，你哋安排多幾多嘅今次？ 其實我哋全部都義工嚟嘅。 嗯， 我哋啲搞手同埋咧。我其實之前有講到同各大部門嗰啲咧，其實譬如大嶼山巴士，其實你知道呢個情況係咁樣嘅時候，其實你哋係咪應該除咗增加班次之外咧，其實把關好緊要個觀眾嗰度，即係你同埋居民啊，最主要係居民啊嘛，你有冇話即係我哋講緊爭取十幾年嘅居民證？即係呢啲咁大事，即係啲咁即係咁大嘅日子，又咁即係咁多人流嘅時候，有冇話居民優先上車呢啲咧？係冇嘛？咁一定鼓噪嘅喎。咁問題係同埋我之前都有講到、就是，真係要需要警方要去即係去巡邏咯。講真句，去維持秩序，因為我哋民間自發嗰啲咧，唔係我哋走去維持秩序，啲人就會聽咯。知點解橋嗰個咁大問題啊？就是啲人 set 曬腳解中間嘛，又唔肯走。 OK， 即係塞曬喺度，就變咗。 咪鬧交咯！啲街坊、okay. 有時人哋要推，可能啲四輪車啊，或者要、我唔會就你噶嘛，因為我平時嘅生活俾你打擾咗嘛。咁你唔係一日喎、係你係不斷係每日都係咁。咁問題係嗰日嘅情況係好難包容啊。同埋最主要安全上嘅問題咯。咁所以成件事就係、我覺得。控制人流唔係我哋責任嚟咯，呢樣嘢 有冇啲市民都話失望？即係尤其是佢哋話中秋嗰日，日日都冇係咯。 但係你諗下，如果係真係呢度啲人，佢、我哋嘅概念係回家嘛，咁唔加團聚嘛，咁而家平時大家如果守規矩嘅，大家 OK 冇問題咯。因為你哋就不斷投訴咯。同埋我其實都，如果你問我要感受咧。我一定是大陸人先行的， 明 白，就是大陸街坊，因為我不是即雖然是即這件事很爆炸性，但是個宣傳是其他人在宣傳的嘛、我自己覺得這件事是免費的嘛，其實是我沒有收費，即人沒有收入成費，沒有錢，為什麼我不是人即靠你們這樣衝進來的嘛、因為那時間都是攤長了很多天，我們都不想隔，但是有時啲嘢唔 係 我哋去一兩個人去決定咯。 OK， 係啊， 係 啊。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張文芳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大澳水鄉花燈節，咁就係、是。由今個月十一號起舉行㗎啦。咁原本一路就去到九月底嘅，都會有一個亮燈咁啊。最早前咧就決定咧就係話中秋節嗰日啦，同埋翌日啦，27、28號咧都係唔會再亮燈噶啦。頭先啊張文芳都講到一啲原因，因為真係太多人入嚟啦，咁就影響到安全性啦，因為喺嗰個嘅跨涌橋嗰度咧有太多人喺度啦，同時亦都影響到當地住嘅一啲居民，佢哋搭車啊或者佢哋喺區內嗰個嘅即係生活咧都有一啲咁嘅影響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再見。